非也已，他有一些烦恼，反正现在的年轻人都有许多烦恼，那么多要思考，那么多要寻找，有话太多不坚定就犯错了。朋友说城市被你画那么美，可是现实领导没领导，天天要开会，上班迟到几分钟就被扣薪水，同事就像敌人要小心翼翼防备，老师不喜欢男生长头发，妈妈不喜欢女儿长指甲，什么都别管，什么都看不管，什么都没力量推翻，学习认真直到有不完。 是 VAE， 我打一下岔，请你和我一起跟着节奏拍拍手，拍拍手，晚上睡觉就能梦游。梦见跟爱的人去公园走走，走来走去，不知道有什么走头。这世界让你和他觉得不爽，我想你其实也想。 出你的温柔，我想牵着你的手，逃离这颗星球，剥落了忧愁，快乐就在十指相扣。 我想牵着你的手，两个人去宇宙， 没引力左右，夜光映出你的温柔，我想牵着你的手，逃离这颗星球，剥落了忧愁，快乐就在十指相扣。 我想牵着你的手， 不要，都没有人喜欢。 脸去表示满不在乎，我沉默对着一切熟视无睹，撑完枪各自躲着吃苦， 不会已经累积到一定程度，走到哪儿都要分出个胜负，结束后麻木的笑着哭，爱情里流过的眼泪，让时间慢慢去烘焙，蒸发出人性的余味，让我们好好体会爱情里流过的眼泪，从刻骨变得无所谓，那些快乐的零碎是抚慰。 对着一切熟视无睹，撑完枪各自躲着吃苦， 不会已经累积到一定程度，走到哪儿都要分出个胜负，结束后麻木的笑着哭， 爱情里流过的眼泪，让时间慢慢去烘焙，蒸发出人性的余味， 让我们好好体会爱情里流过的眼泪，从刻骨变得无所谓，那些快乐的零碎是抚慰。时间慢慢去烘焙，蒸发出人心的余味，让我们好好体会爱情里流过的眼泪，从刻骨变得无所谓。 快乐的零碎是否